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也许很小，小到一转身就不知会遇见谁。世界也许很大，大到一转身就不知会告别谁。星光点点的夜，此时此刻的你正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夜的宁静也来到，让喧嚣暂时停靠，用耳朵聆听，以声音拥抱，像一位老朋友陪着你静静聊聊，让温暖徐徐缭绕，就在情感夜航船。 晚上好，欢迎来到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情感夜航船，我是主持人夏冰。2022年每一个周二和周四晚上一个小时的陪伴，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情感最深处的那些思考。欢迎你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故事广播。此时此刻，你来了吗？你在吗？这个夜晚的你还好吗？去年有一篇深度的网文流传甚广，这篇文章的标题叫做真正厉害的人早就戒掉了情绪。文章里细数了很多强者不喜怒形于色的表现，告诉我们强者其实已经没有了情绪。然而人生不是一帆风顺的，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这很正常。情绪就像水，易疏不易堵，学会控制情绪，就不能把情绪看得过重，也不能一味地遏制情绪的产生。其实这篇文章想告诉我们的是，情绪是我们的心魔，而稳定的情绪，懂得情绪管理，那它就是一个强者，一个人最顶级的人格魅力。约翰·米尔顿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一个人如果能够控制自己的激情、欲望和恐惧，那他就胜过国王。很多时候决定我们人生走向的，不是智商，也不是情商，而是控制情绪。不过所谓真正的强者早已经戒掉了情绪，那不过只是一种理想的状态。世间万物皆有其运行的法则，人生命运亦是如此。真正的强者不是没有情绪，而是懂得管理自己的情绪，更或者说他们不会被情绪左右了自己的思考和行为。了凡四训有言，命由我做，福自己求。真正左右我们命运的不是一时的际遇，而是我们面对际遇时的态度。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真正的强者他们是如何处事的。我也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三个强者定律，我们来一起探索打开命运之门的钥匙是不是一直都在我们自己的手中。有人说，只要掌握三个强者定律，不论是顺境还是逆境，都会变成好的境遇。 喧哗的世界到底在哪里？ 如果它真的存在，那么我一定会去。 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矗立， 不在乎它是不是悬崖峭壁。 用力或者用力爱，哪怕肝脑涂地， 不求任何人满意，只要对得起自己。 话语的想我从来没选择放弃， 即使在灰头土脸的日子里， 也许我没有天分，但我有梦的天真，我将会去证明用我的一生。 也许我手比较笨，但我愿不停探寻，付出所有的青春，不留遗憾。 向前跑，迎着冷眼和嘲笑， 生命的广阔不离寂寞难，怎能感到命运它无法让我们归地重量。 就算情绪洒满了怀抱， 继续抱，带着赤子 只要一息尚存尽，握紧双拳， 在天色破晓之前， 我们要更加勇敢， 等待日出是最耀眼的瞬间。 向前跑， 首先，我们来分享第一个顺境思维——青蛙定律。如果我们将一只青蛙投入沸水当中，青蛙会忍受不了突如其来的高温，立刻奋力地从沸水中跳出来。但是，如果我们将青蛙装在有凉水的容器里，然后再慢慢地加热，情况就会完全的不同。青蛙会因为开始的时候水温很舒适凉爽，就流连在这里，而当它发现水温已经升高到无法忍受的时候， 那也已经心有余而力不足了。最终，它就成了一只被温水煮熟的青蛙，被煮晕在了沸水当中。这就是青蛙定律。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的舒适人生，或许就是那只在慢慢升温的容器，让人无法自拔。而处在非常舒适状态里的我们，也有如那只青蛙，走不出人生的舒适区，不知居安思危，也不敢尝试调整和改变，在偏安一隅中自我麻痹。小南在大学毕业后，通过家里的关系进了当地的一家大企业做行政工作，工作说不上忙，也说不上累，朝九晚五，每天八个小时，干的也都是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杂活。跟小南同期进入公司的两个人，过了几年之后陆续辞职换工作了。他们也劝小南趁着年轻赶紧跳槽吧，在这里不会有个人能力的提升，也没有什么发展的前景。可是小南非常享受这种生活，他没事儿就在办公室聊天喝茶收快递，觉得生活挺惬意的。他也认为这样的惬意会一直下去。然而35岁那年，由于企业效益不好，他所在的小部门解散了，小南失业了。数十年干杂活的工作经历让小南的工作履历单薄无力，根本没有说服力。失业一年多，他至今也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小南这个时候才意识到，原来曾经惬意舒适的生活不过就是温水煮青蛙，只是身在其中的时候他没有意识到这盆水会慢慢的变热。人生就如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一个人如果贪图眼前的舒适，不再学习，停止了奔跑，终会被时代抛下。作家毛姆曾说，人的意志只有遭遇重重阻力，才能磨砺出锐气。一旦一个人的精神全无障碍，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得偿所愿。个人的欲求皆触手可及，人的意志就会疲软乏力。犹如平日只在平地上行走，那我们用来攀援的肌肉就会慢慢的萎缩退化。所以青蛙理论告诉我们的是，一定要警惕那些看起来顺风顺水安逸舒适的日子。如果我们过度的安于这种顺境，不懂得居安思危，就会成为温水中的那只青蛙。人只有不放弃成长，懂得睁着眼看路，才能在这个不确定的世界里游刃有余。你说呢？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哦，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记起曾与我同行，消失在风里的身影？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灵和会流泪的眼睛，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哦，越过谎言去拥抱。 最亮的星，是否知道曾与我同行的身影如今在哪里？哦，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否在意是等太阳升起，还是意外先来临？我宁愿所有痛苦都留在心里，也不愿忘记你的眼睛。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哦，越过谎言去拥抱你。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哦，夜空中最亮的星，哦，请照亮。 第二个强者定律是逆境不馁，懂得蘑菇定律。在逆境当中，我们一定要懂得蘑菇定律。长在阴暗角落里的蘑菇，因为得不到阳光又没有肥料，长期都处于自生自灭的状况。如果它前期就放弃生长，只能永远在这片黑暗中沉寂下去。如果不怕艰辛磨难，一直坚持着向上生长，终有一天，这颗蘑菇就能冲破这段黑暗，见到光明。这种现象就叫做蘑菇定律。他说的是，在我们每个人的成长过程中，都会经历一段不被看见，在黑暗中孤独奋战的时光。对于演员张译，这一段孤独奋战的时间长达20年。高考落榜北京广播学院，到北京后，张译又没有考上军艺、中戏，好不容易进了军队文工团，却也得不到重视。因为长相并不出众，张译在团里并没有被当作演员重点培养。他跑了5年的剧组，投过上千份的简历，可收到的最好的结果只是去混个跑龙套的角色。甚至有几年的时间，张译完全无戏可拍。外形没有优势，在成为演员的路上屡屡受挫，运气几乎与张译绝缘。但是面对别人的质疑，他顶住了，一路死磕了下去。为了一个替补的角色，他也拼尽全力，将台词背得滚瓜烂熟。为了能说更地道的方言，他和当地人一起生活，还自制了一本方言手册， 拍《兵团岁月》，他在零下三十几度的大雪天里洗澡，最后被人扛着回帐篷取暖。拍《我的团长我的团》，他半瘸五个月，因为长时间的用力不均，他硬生生地将自己的好腿走成了瘸腿。拍《我和我的祖国》，他为了演出虚弱憔悴的效果，一天只吃一根黄瓜，二十天瘦了二十斤。后来人们评价说，张译是运气最差的演员，也是演技最好的演员。去年张译成了继吴京、黄渤、沈腾、邓超之后中国第五个突破百亿票房大关的演员。今年张译又拿到了金鸡奖，正是在黑暗中的苦苦坚持、永不放弃，成就了今天的张译。很喜欢《解忧杂货铺》里的一句话，他说，放弃很容易，但是坚持下来一定很酷。蘑菇定律告诉我们，行至艰难处，千万不要轻言放弃。每一朵探出头来的蘑菇，他们都曾在黑暗中默默地坚持。今晚的情感夜航船，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强者的心理定律。人生漫长，必有沉浮，有得就有失，有赢就有输。只要明白了其中的规律，就不会因一时的得意而沾沾自喜，也不会因一时的失意而一蹶不振。顺境时，我们要居安思危，不沉溺于低质量的舒适区，这是青蛙定律。而逆境时，不轻言放弃，有多能熬，你就有多出众，直到把自己熬成了那一颗从黑暗中破土而出的蘑菇。如此，方可以在难测的命运里，在悲喜的无常里，做到从容不迫。 昨天的我们走远了，在命运广场中央等待，那模糊的肩膀越奔跑越渺小，曾经并肩往前的伙伴，在举杯祝福后都走散，只是那个夜晚，我深深的都留藏在心坎。长大以后，我只能奔跑，我多害怕黑暗中跌倒。明天你好，含着泪微笑，越美好越害怕得到，每一次哭又笑着奔跑，一边失去一边在寻找，明天你好声音多渺小，却提醒我勇敢是什么。这反方向走去，在楼梯的角落找勇气，抖着肩膀哭泣，问自己在哪里，曾经并肩往前的伙伴，沉默着懂得我的委屈，

也欢迎大家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和回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话题是强者的心理定律。其实我个人以为并不存在永远的强者和永远的弱者。当你熬过了最困难的一关，当你在几乎要放弃的时候选择了坚持，那一个瞬间的你就是强者。当你忠于自己的理想，超越了过去的自己，那个时候你也是强者。在上半个时段，我们跟大家分享了青蛙定律还有蘑菇定律，说的是在顺境当中还有处在逆境当中我们应该具有的心态。其实情绪的本质，它是一种心灵的状态，而心态真的是可以决定我们的人生的。有人说，内心没有呼唤过的东西是不会自动来到你身边的，而现在你周围发生的所有的现象都不过是你自己内心的反应。那处在绝境当中，我们又应该怀有什么样的心态呢？跟大家分享一个跳蚤定律。心理学家做过一个很有意思的实验，他把一只跳蚤放到桌上，让它自由地活动。这只跳蚤可以跳到自身身高的400倍。之后，心理学家将跳蚤移到一个玻璃罩里，每一次跳蚤奋力高高跃起的时候，都会狠狠地撞在玻璃罩上。连续几次之后，跳蚤就降低了跳跃的高度，最多只跳到罩顶处。随着玻璃罩高度的降低，跳蚤也在慢慢地降低自己跳高的幅度。那么拿掉玻璃罩之后，跳蚤应该就会重新跳得很高了吧？毕竟它本身的能耐是可以跳到自身身高400倍的高度呢。然而在心理学家拿掉了玻璃罩之后，跳蚤却并没有再跳得那么高了。他丧失了跳跃的意愿，再也跳不高了。这就是跳蚤定律。跳蚤定律告诉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无法迈过一个坎儿，不是因为这个坎儿有多么难迈，而是因为在一次一次的碰壁之后，我们开始自己给自己设限了。电影《黑天鹅》里有一句话，挡在你面前的只有你自己。画家约翰·布拉布利特年纪轻轻的时候就患上了眼病，到30岁的时候他完全失明了。对于一个画家来说，似乎这已经给他的职业生涯判了死刑。但是经历过最初的痛苦和迷茫，约翰决定拿起画笔继续自己的创作。可是这对于一个看不见的人，作画谈何容易啊。一开始他掌握不好画布的位置，也不知道该怎么去调色。但即便如此，他并没有放弃，他拼命的练习，有时候一天可以10几个小时趴在画布前不停的实验作画。他用手指的触感来感知不同的颜色，蓝色像丝绸般顺滑，白色像牙膏般浓稠，黑色像流水般柔和。如此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突破了盲人作画的极限，也改变了自己绝望的处境。他受邀到美国的博物馆演讲，他的作品被20多个国家的艺术藏品库收藏。身处绝境，切忌画地为牢，自我设限。很多时候，我们走不出困境，不是因为这个困境有多难突破，而恰恰是因为我们首先在心里否定了自己。丰子恺曾说，人间的事儿，只要生机不灭，

他为了改变而改变，总能不断地提出一个又一个的新计划，这种改变永无止境。相反，这样的活动本身就是一种终结，不需要任何进一步的冲动。这句话提出的一个观点我很喜欢，那就是强者会关注改变的价值，为了改变而去改变。这句话开始看呢很刺眼，其实它的价值很大。人的行为改变与结果之间时间距离可能长达数年、数十年甚至一生。如果是结果导向，想了就疲惫，觉得成功率太低，根本就不会开始。而恰恰是那些乐趣就在改变本身的人，结果的艰难可能也会让他们的心里咯噔一下，但他们还是会将现有的事情改变得更有效率。而改着改着，新的事情、新的转机往往就出现了。强者的行为模式其实更单纯，属于当下的快乐也更多，时间的利用率会很高，这让他们做成了更多的事儿，也更容易活成自己理想中的模样。而弱者的行为模式却刚好相反，他们想的太多，又基本上都是恐惧，这让他们害怕改变。不得不走一小步，他们就希望一步到位，到不了就沉重地退回原来的姿势。他们没有发现改变本身的乐趣，无法做到为改变而改变。人都希望成为强者，一个人表面上看起来再弱，他内心渴望变强的欲望也在。一个正常的人渴望更健康、更富有、更长寿，这就是最明显的证据。渴望变强但做不到，知行割裂，这更让人痛苦，比单纯的弱小还要痛苦。当然了，这里有一个对强者定义的问题。如果我们定义强者是能够影响世界的人，那一个时代只有三五个这样的人了，永远的第一名，那几乎人群中就没有什么强者了。其实强者的定义应该是，我有能力改善自己的处境，我有行动力。如果这样去界定的话，那么几乎人人都可以成为强者。你认同我的说法吗？ 电视已经删，联络方式都还没删，你待我的好我却错手毁掉。也曾一起想有个地方睡觉吃饭，可怎么去熬，日夜颠倒，连头困也凑不到墙板，被我砸烂到现在还没修。一碗热的粥，你怕我没够，都留一半带走，给你形容美好今后，你常常眼睛会红，原来心疼我，我那时候不懂。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那些美梦没给你我一生有愧。假如我年少有为知进退，才不会让你替我受罪。换一生多喝几杯，和你现在。 曾一起想有个地方睡觉吃饭，可怎么去熬，日夜颠倒连头光也凑不到墙板，被我砸烂到现在还没修，一碗热的粥你怕我没够，都留一半带走，给你形容美好今后，你常常也真会哄，原来心疼我，我那时候不懂，叫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那些泪生有愧，假如我年少有为知进退，才不会让你替我伤悲，婚礼上多喝几杯，和你现在那位，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尝过后悔的滋味，金钱地位喝几杯，祝我年少有为。 有一位听众在后台这样给我留言，他的每一个字都诉说着无法改变的痛苦。他是这样写的，他说，原生家庭影响了我的行为模式，那就是我害怕失去，我害怕不确定性，以致带来拖延，优柔寡断，不敢做任何的决策，我不敢打开自己，我不敢爱别人，也不敢接受别人的爱。我能忍受3年没有正常下过一次班的工作，我不辞职。我也没有办法断掉4年毫无意义、毫无感情的关系。我的房子也一直是乱糟糟的。看了这样的留言，我真的很替他担心。这样的人不仅可怜，也可悲。他们的强者本能被剥夺了。他们总是认为生活要抛弃自己，即使是幸运的、聪明、漂亮，或者得到了机会和财富，他们也不愿意承认，悲观气息浓厚，反正都要失去的，何必承认呢？悲观就是以失去行动力为表象的。改变一个悲观的人，一个人重新建立起自信，注入强者的气质，想起来都是一个大工程，很难。但是别忘了，强者的模式就是为了改变而改变，那就容易多了。就像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位听众朋友一样，有一大堆的难题，但手边有马上就可以改变的事儿，把乱糟糟的房子收拾整齐。一件事儿会引发连锁的反应，更有秩序之后，重要的事儿就会浮现，有了轻重缓急，你就不拖延了，你便更加可靠，他人对你的信任和尊重也更多了，然后你更好的机会就会出现了。你要问我怎么样才能拥有强者的心态，那我建议你去看一看周围有什么随手可以做的改变，改变它，人生就趋于更好，就是这么简单。今晚的节目我们跟大家分享了强者的3种心态，那就是在顺境中别忘了青蛙定律，在逆境当中别忘了 蘑菇定律，而在绝境当中，不要忘了跳蚤定律。做一个真正的智者，做一个真正的强者，那我们就要始终保持一种乐观开朗的心态，去善用改变，戒掉无谓的情绪，对自己的未来充满希望，乐观开朗，积极行动，这是促使我们人生和事业顺利发展的首要条件。凡是人生一帆风顺之人，必定乐观开朗，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现象。反之，如果是内心阴暗，心怀不满，满嘴牢骚的人，势必无法拥有精彩的人生。当然，还要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这一份耐力是必不可少的。其实，把握好自己在任何情境下的心态，这不仅是一种修养，更是一种人生的智慧。一个能控制自己心态的人，就定能稳得住心境，而定生静，静生智慧。拥有了智慧，我们才能够把握人生。人这一生，情绪决定了心态，心态决定了命运，命运决定了生活。所以，请认真的思考，慎重的选择，不悔当下。让我们一起开始我们循序渐进的人生吧。别忘了，要去努力的做那些积极的改变。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情感夜航船的全部的内容。欢迎继续锁定 FM95.4 收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节目，我们周四再见。 又是你的面孔带给我是笑容，在我哭泣的时候，又是你的问候带给我是感动，在我孤寂的时候。虽然没有天生一样的，但在地球上我们是一样的，尽管痛的哭的没说的，但那又一路走来都是顺风的。因为我们没有什么不同，天黑时我们仰望同一片星空，没有追求和付出哪来的成功，谁说我们一定要走别人的路，谁说辉煌背后没有痛苦，只要为了梦想不服输，再苦也不停止脚步。又是你的面孔带给我是笑容，在我哭泣的时候，又是你的问候带给我是感动，在我哭泣的时候。虽然没有天生一样的，但在地球上我们是一样的，尽管痛的哭的没说的，但那又一路走来都是春风。